旅美同胞网报民族通讯15号载文呼吁全体同胞大力展开自主统一斗争，来一定促成祖国解放71周年民族共同活动。